朝鲜的色一五文学创作团新近创作完成了丛书《不灭的向导》长篇小说《朝鲜》李东九著。小说写的是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胸怀要继承慈父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崇高意志，为朝鲜争光的雄心壮志，在金日成综合大学进行历史性革命活动的期间所建树的不朽业绩。